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定期收听，我们觉得非常的感激啊。对面呢依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徐老师您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在过去的十几个礼拜里面啊，我们已经分别讲了上古天真论和四气调神大论篇啊。 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 没有啊， 去年十二月开始了嘛，到现在都五月多了。 哎呦，真是时光经不起过啊。 嗯， 但是呢我觉得非常充实。 对, 对, 对， 非常非常充实，也非常感谢徐老师哈。 我们用了半年讲了黄帝内经的头两篇。 嗯， 头一篇是上古天真，第二篇叫四气调神。 对，本来呢我们今天马上开始呢就是讲金匮真言论哈，就是第四篇。 本来应该按顺序讲，讲第三篇。 第三篇嘛， 第三篇叫 生 气通 气通天。嗯， 那这篇呢我们先跳过去，因为这篇呢主要讲阴阳。 嗯， 阴阳呢我们就放在讲完四气，就是四季变化对人的影响之后，我们再讲阴阳。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跳到第四篇讲。第四篇的题目叫 金 匮真言论。 论 啊， 对， 我讲过了，凡带论又是问答。 嗯， 这个字呢我们先破一下题。 对， 这个金匮，我们平常念这个匮念什么呢？匮乏的匮， 对吗？是吗？ 就是这个字。 是吗？ 就是这个字。所以很多人就是不了解这个传统的文字，或者不了解中医的话，经常把这个字念金匮 啊。 因为什么？我们经常买的一个补肾的药叫什么？金匮肾气丸。 哦， 所以很多人买药，我要那个金匮肾气丸。不对，在古代这个字呢发匮的音，它和我们就是放衣服那个匮字的匮，繁体字那个匮字匮，一个木字边， 对， 它的右边就是这个 对 匮乏的匮。 对对对对， 这个金匮，什么叫金匮？ 嗯， 这是古代作为皇室储存最珍贵的金书的那个柜子。 哦， 这个我记得我在参观那个世纪坛那个博物馆，它里面有个柜子贴了个标签叫金匮，我一看哟，跟我学的中医对上。他那个柜子呢，首先木材质地非常好，另外他那个柜子是镶金边的，所以还要跟金柜做一个对联的话呢，就是同样也放很珍贵典籍，叫玉函。 玉函，哪个函啊？ 玉石的玉，姓韩的韩。 哦， 啊，就那个我们经常说请多包含的函，那三点水，姓韩的韩。 对， 也是个匣子，这是个柜子，那是个匣子。 嗯， 啊，所以是珍藏珍贵的典籍经书的这么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讲金匮真言呢，就说第一，非其人勿传，非其人勿授，这都是属于绝密的。 哇，那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会不会有点这个泄露天机哦？ 但是这同气相求，就是说有些话，就是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对于得到这个道，是圣人行之，愚者配之。老子还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上士闻道，谨行之。 嗯， 很认真很严肃的去是履行它或者实践它。 他还谨行谨止呢。 哎，他那个谨是严谨的谨。 是。 然后呢中士闻道， 嗯， 什么呀？若存若亡。今儿想起了哟，黄帝内经说了这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今儿半夜想起朝南睡啊，赶紧早点睡早点起。明儿忘了，朋友一敬酒一邀请一卡拉一 OK, 全忘了。 嗯， 所以叫中士闻道若存若亡。 嗯， 啊，一会儿想起来一会儿忘了。下士闻道什么反应？下士闻道大笑之。 哦， 就和很多人耻笑我们中医嘛，说啊不科学伪科学。我就看了有些人反中医以后，我说哎，没事，谢谢你反，是吧？这个你要说中医是伪科学呢，你就按中医的话的相反的方向去做啊。中医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你就去冬泳啊。中医说精是宝贵的，你就去守阴，是吧？中医说多吃这个五谷为养，作为主食，五果为助，作为辅助，你就把它颠倒，你就不吃主食，你就吃水果，是吧？叫下士闻道，他除了不遵守实行，他也不那个愚者配之，他起码把它当成个正经事儿挂起来选药。 嗯， 这个下士闻道就作为嘲笑对象。但老子后面说句话叫不笑不足以为道，不被这帮蠢货耻笑的东西还真称不上是道啊。 嗯， 所以我们作为金匮真言呢，大家古代人传道或者传授一些古代经典是 要沐浴封香啊，要更衣的，就是为什么？通过这种仪式化的东西改变一下你的心境。 嗯， 这样的话，同样一句话，他这么经过这么说出来，你感受比较深啊。 嗯， 所以叫金匮。我们大家刚才说那个补肾叫金匮肾气丸， 对， 这个金匮是从哪本书来呢？叫《金匮要略》。 嗯， 这本书呢，其实它是《伤寒杂病论》的一个部分。 对，《 伤寒杂病论》是谁写的呢？是 张仲景吗？ 张仲景啊，我们不能叫人他的名讳啊，我们叫他的字儿、 哦， 姓张，名基，字仲景、 哦、 啊。 但是大家都叫张仲景啊。 对啊，这是 不对的。 对呀、 啊，啊、 嗯，你要叫人家张基， 这是不对的。对， 这是不对。 应该叫徐文斌，不能叫徐文 斌、哎。对对对，叫张仲景。 对， 他呢，撰写这本《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后来呢也是经过战乱啊，你看东汉末年三国纷争战乱啊，再加上瘟疫流行，结果这本书呢到了后面晋朝都散乱了， 嗯， 后来经过一个叫王叔和人的重新整理， 嗯， 就把它编成了什么呢，两本， 嗯， 就是有讨论外感病的，他编的叫伤寒论， 嗯， 讨论内伤杂病的，他给他起了个名儿叫什么，金匮要略。 哦， 所以我们中医学习很多内科病的一些方法都是从这个伤寒杂病论的里面的金匮要略学来的，金匮肾气丸也是里面的一个方子，它其实本身叫肾气丸或者叫炊事八味丸啊，这叫金匮要略。但是这里面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我们所谓的经方， 对，经典的经， 经典的经，经方从哪儿来的？ 经方是不是就是从伤寒杂病论那个， 对，现在公认的就说啊，伤寒论用的方子，你看伤寒论就是有关外感病它有113个方子，金匮要略里面存了256个方子，尽管里面有重合的、 嗯、 我们管它里面的方子叫经方，但是这里面有个误解，伤寒论张仲景他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这些方子，他是继承古代先贤的这些传承下来的这些方子，结合当时他防治当时这种瘟疫，也就是伤寒流行的这种治疗的经验，撰赐这本书。他用的方子全是什么？商朝开国宰相伊尹写的那本《汤液经法》。 哦，那个做饭特别好吃的。 哎，伊尹写的这本书叫《汤液经法》。伊尹是一个。做厨子来讲是一个最高明的厨子， 对， 治国来讲他是个上医、 啊、 他是治国的良相，他有超人的这种感觉能力，他经过他调配出来的这个汤和液，他就知道入哪条经，他是起到一个发散还是个收敛啊，起到是个固涩还是个温中，所以这个我们说的经方是伤寒论保留下来的伊尹的汤液经法的方子。 哦， 这也是我们的金匮要略啊，就是说传承下来很不容易的，所以今天要开讲的这个金匮，首先要请大家发自内心产生一种这种尊敬啊、敬仰的这种心情，这是古人的不传之秘，我们今天通过这个中国之声的这个电台向大家这个传播这种古人的这种精神和声音。 嗯， 第二个字呢再破题呢就是说金匮真言， 对，所以呢请大家去沐浴更衣洗一下手，回来之后呢和大家继续破题，速问金匮真言论，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依然呢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一起来看金匮真言论。刚才讲到了金匮两个字啊，相信部分朋友已经洗手洗脸回来了。那真言论， 真言啊，我们学的黄帝内经第一篇叫什么， 上古天真论， 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 对， 什么叫真言？真人传下来的言。 哦， 什么叫言？昔在皇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 长而敦敏， 成而登天。我在那儿说过什么叫言， 言是有系统的一套一套的，是吧？ 言是 不是鱼、 嗯、 你看古人写的文我们叫什么文， 文言文， 我们现在学的什么课， 语文课， 所以言和语的差别， 嗯， 你看这差别太大了、 嗯、 啊，所以这个古儒家讲一辈子追求三利嘛，立功、 嗯、 立 德 立言， 对， 所以真人说出的话他是对天地融为一体，对那种自然规律有把握的人，经过了自己的体会然后给后辈留下来这个话，这叫真言。 哦， 绝对我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肉眼凡胎人在那儿胡言乱语 啊，论， 所以 论这个字， 论又是说了有问有答叫论， 对， 如果没有论呢它就是一个自述的那么个文章， 对、 嗯、你看伤寒杂病论， 对， 一看伤寒杂病论，你看那个论你就知道它是个问答体的文章， 嗯， 可是今代历代这个失传，就是有的人在胡乱编辑以后整个就面目全非了，真正的古本伤寒论第一个叫问曰，学生问，然后下面一话诗曰，第一句第一篇它叫平脉辨证， 嗯， 就是问什么脉，然后诗曰什么脉， 对， 它是个论， 太阳自为病， 哎，上次我不是推荐李时珍的写的两本书吗，我看有的朋友已经搜到了， 对， 对，慢慢读伤寒杂病论啊，现在留下的版本吧，我觉得很多人就没有碰到好版本，真正好的版本叫桂林古本， 嗯， 那个是保存的最全，它是张仲景的后裔保存下来的，里面它基本上就不是后面王叔和编撰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分开的，它是整个一本书，所以您要上手学《伤寒论》的话啊，有点基础的人、 嗯、 你直接去到网上去搜桂林古本《伤寒论》， 桂林古本，哪个桂林啊， 桂林就是广西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个桂林， 为什么叫桂林古本呢， 就是它的整个我们受北方的这些异族入侵以后，真正的中华文明逐步南迁， 哦，怪不得我们小的时候学广东话念古诗都是押韵的、 哎、都是押韵的 啊， 对，那广东话九个音、 啊、 我们普通话才四个音、 啊、对， 对， 对， 是吧，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这都值得研究，这本书叫桂林古本， 哦，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我还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吧，叫民间中医网、 嗯、哦，民间中医网， 这个网站呢就是很多虽然身在民间但是这些人是有气有神的一帮有知之士啊、 嗯、 在里面搞的这个发的一些真知灼见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写论文都是为了评职称提工资写了， 嗯， 所以发的那个言连他自个儿都不信，所以你干脆他写的文章你也别看， 对， 真正的还是去看这些古人留下来的这些修行到一定层次的真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个言，所以这一篇叫《金匮真言论》， 嗯， 有问有答。 嗨，皇帝问曰：“天有五八风，金有五风，何谓？” 这又是涉及到又得复习了啊。 嗯， 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上古天真论的时候说。其次有圣人者，说到了真人至人以后说到了什么圣人者，他说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对吧、 嗯、 我们当时讲说明他这个黄帝内经是一脉相承 啊、 哦，是吧，你看我们讲的四气调身大乱， 嗯， 前面就说余文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 对， 岐伯就说了上古之人其之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是吧、 嗯、 就告诉你了是怎么法于阴阳，四气调神就是跟那儿调过来的，这其实又在延长延伸上古天真论的一句话，所以你说古人微言大义，你看那儿说了一句话后面跟着好几篇文章都在解释这个话，所以说金匮真言论第一段他就讲什么叫八风， 嗯， 八风是怎么影响人的身体，怎么影响人的脏腑，气血变化了会导致什么病，会让人怎么不舒服，然后说去怎么治， 对， 这就是等于是解释古代圣人是怎么从八风之理的， 对，以前咱们讲过您说的这个八风就是八个方向来的风， 八个方向来的风， 对，分别是东南西北是吧、 以及他们的夹角， 对，东南西南、西北东北， 对， 问题就来了， 嗯， 为什么从不同方向吹来的风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说不，这就不是个问题，从不同方向吹来的风 它带的信息和能量，首先我们不说信息啊， 啊， 就是它带的能量它就不一样。 嗯，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对， 东风给人感觉什么呀？ 生发的，是吧？ 生发的， 对呀、啊。 然后呢？ 春风杨柳拂面嘛。 对，吹面不寒杨柳风。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户 梨花开满， 是吧？东风吹，战鼓擂 啊！这个世界谁怕谁？ 是，你看， 敌人是弹簧，你弱他就强。 你看看，东风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啊，温暖的， 鼓舞的，生发的。 哦， 那么说西风呢？咱就不说《黄帝内经》，咱们就说咱们中国人起码的知识，西风。 对啊， 西风什么感觉？ 新风凛冽，潇洒，肃杀。 毛主席写诗 啊， 就是刚经过长征嘛。 啊、 哦，长征渡过湘江，这红军损失了大半， 嗯， 从8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 嗯， 结果开遵义会议，毛主席遵义会议之后写了一首《忆秦娥》， 嗯， 第一句西风烈， 嗯， 长空雁叫双晨月，你看看霜又来了，然后一个晚上孤雁在飞，是吧？下面呢，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月，重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你听着，在西风这个状态下什么感觉？ 哎呀，所以毛主席每次我开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都在心中默念的毛主席万岁啊， 毛主席万岁。你这个人，毛主席那么豪情万丈的人，在遭受这么大的挫折，尽管自己重新的进入了这个军事三人组，成为这个长征的这个军事的一个协助者， 对， 但是他感觉到那种压力和当时那种惨烈的那个状态，西风，是吧？因为当时正处于这个深秋和初冬的那个状态。 嗯， 毛主席在走到那个六盘山翻过以后，他写了个清平乐六盘山，然后他写了叫什么？六盘山上高峰， 嗯， 红旗漫卷西风。 哦， 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筑苍龙？西风把红旗一卷，西风属于金， 嗯， 属于肺， 嗯， 克的是谁啊？ 克的木，木是东风嘛？ 木是肝， 对， 代表动物是谁？ 木的代表动物是 东方， 东方青龙嘛？ 苍龙嘛？ 对， 你看毛主席写的是。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筑？他到了西北那儿，就是扎下根以后，翻译六盘山，知道你那天跟动物相对论嘛，说一张报纸救了红军嘛。 对， 他在哈达铺发现了一张报纸，说这个陕北有红军在活动嘛。 嗯， 他就从那儿翻过六盘山，直奔陕北。 嗯， 他处于西北角，那种借着西风和北风的力量，我要横扫东南，我要把这个苍龙给他。附助， 嗯， 他那会儿借这个西风就是一种肃杀之气， 大气魄，大手笔， 大手笔， 嗯，真的是经过历朝历代研究啊，中国啊这个盛世的全都是从东北或者西北打下来的，你北伐战争就没成功，为什么？原因就是他从下往上打， 从下往上， 嗯， 你看我们从北京往南走叫南下，啊， 对， 这个乾隆是七下江南， 对， 你从南方往上走叫北上， 对，所有 地势， 广东人称所有人都叫北佬，他是有道理的。好了，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 好，依然是和这个徐文斌老师，候补中医推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呢，来学习《素问·金匮真言论》。刚才讲到天有八风啊，说西风的力量。 对啊，你看我们再说北风。 对，北风那个， 哎，你看我这，哎，咱俩还心灵感应，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嗯， 北风一来，那就是什么寒流来了， 对， 是吧？我们一说西伯利亚寒流从北方直扑过来， 嗯， 就是那种冰冷， 嗯 的那种感觉， 嗯， 你看我有一段时间我研究汉赋， 嗯， 就是研究完那个吟词艳曲以后觉得没劲， 嗯， 就。想来点这种苍凉大漠的那种气概， 玩点深的 结果我发现汉赋啊 啊， 这个一个时代 有一 个他对一个人的那种当时那个作家的那种心情影响都不一样。 对， 汉赋吧，你看那个我们都知道曹植，曹操的那个小儿子，这个儿子说七步成诗， 对， 说他哥有多坏，他哥曹丕嘛， 嗯， 曹丕当皇帝，可是曹丕写过一个特别苍凉的诗， 嗯， 他这么写，他说这个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呼一酒，白露沾我裳。你看描写一个人干嘛去了，一个秋夜，然后呢睡不着觉，辗转不能寐，然后呢起来在那儿踱步，还在屋外， 他已经很幸运了，还有院子可以踱，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在小区里面踱， 然后那个白露 啊， 露水凉的沾他身上，你看那种北风给他的感觉， 嗯， 就是这种苍凉的感觉。 对， 所以这种你说这个八风对人什么影响，那我们就知道了，当一个方面的风兴起来的时候，就会东风起来压倒西风， 嗯， 所以这种生发就是生长之气会压倒那种绝灭肃杀之气，当这个南风起来的时候呢，热气会起来，会把北风的凉风给它去压掉， 嗯， 嗯， 这就是古人把它归类观察，然后呢进一步分析它会对脏腑的影响，就是说东风起来的时候会 脏腑是吧， 脏腑 啊， 东风起来的时候呢会让你的肝胆之气变得旺， 嗯， 那么你再推论一下，肝胆克谁呢？木克土，是吧？ 嗯， 木克土就会让你的脾胃弱， 嗯， 这就是我们古人的观察天地之间的这种变化和联系以后写出的箴言。 那可不可以这样一个推论，就是上海人得这个胃炎的几率比西安人要高呢？ 这就是看什么季节。 嗯， 你说的是地域。以后我们会讲那个易法方宜论，就是说处在中国东边的人常吃什么，他这个处置那种地势环境是什么样的，他容易得什么病，适合用什么疗法啊，比如说先提一句啊，我们说这个东方的人适合做砭石，南方的人适合做针刺，北方人适合做艾灸啊，西方人适合用这个中药内服，这是地域对人的影响。可是我们这堂课说的是什么？刮什么风对人的身体的影响？ 我有一个问题哈， 嗯， 就是刚才你讲这个呢，实际上刮风实际上是一个代表，就是说这个季节就来了，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这个季节是夏天的时候，本来应该刮东南风或者南风， 对了， 对，这个时候刮了北风了，假如哈，它又不是一个季节，那么是不是也有这个北风的这个信息和能量呢？ 你别以为夏天人不会受凉，你也别以为冬天人不会中暑，这就叫不合时令的那种风，我们就叫贼风， 虚邪贼风。 哎，虚邪贼风，虚邪是肉眼看不到的啊。H+H1N1 型病毒，你肉眼看不到，你用感官的延伸显微镜或者电子显微镜能看到，但是眼不见为虚，眼见为实，叫虚邪。古人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 Oh， 哎，我们要把那病人隔离了，我们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啊，我们要避。但是下一句话更为重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对，那刚才讲到这个四个风，其实那个夹角的东南风西北风它也有讲究吗？ 有啊，它就带着两种能量就来了。你看， 嗯， 火烧赤壁时候，曹操雄才大略，大政治家，大军事家， 嗯， 他为什么说啊，有人说他提议了说哎，人家用火攻怎么办？曹操心里有谱，大冬天的十冬腊月怎么会有东南风，是吧？他要烧我先烧他自己，所以他对一个大事有判断，但是他忘了大趋势下有小的变动， 嗯， 是吧？结果就在冬至那天，冬至一阳生，就在那么一小会儿萌动了那么一股东南风，就让这周瑜和诸葛亮抓住了那个时机，一下给他烧掉。这就是大气候下出现的小变故。 哦，火烧赤壁那天是冬至那天，啊， 冬至那天的丑时， 哎呦， 阳气突然生发，结果风向就给变了。可是古代的军事家都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对，据说这个诸葛亮还懂奇门遁甲， 嗯，据说 啊，据说哈，天有八风，今有五风。什么叫五风啊？ 就是当外面的气的变化影响到了你身体内五脏的气机的变化的时候，就会有 起到了内风。 嗯， 就是说正常的人是什么，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对， 或者甚是闲庭信步，就说外面气候的变化不会对我有任何影响。 嗯， 啊，就说我们身体有个小气候， 嗯， 我们有个内环境，你不能说跟变温动物一样，外面热你也热，外面凉你也凉，是吧？人是恒温动物，调节这个小气候的就靠我们什么？靠我们的阴阳的平衡，心是火，肾是水，是吧？冷的时候心火会旺点，热的时候心肾水会分布一些，让我们降下来。这是正常人，但是不正常的人是什么？ 嗯， 外面有风吹草动，里面就有呼应，啊！你看很多人是天气预报员， 对，一到什么时候就关节就疼是吧？ 关节一疼，哎呦，明儿要变天了，明儿要下雨呀，明儿要刮风了，为什么？ 这特异功能。 这叫病态的特异功能， 对， 是吧？ 对， 就我上次说过一次，就是说，当人那个心气内动的时候， 嗯， 就能听到很远人说话。 对， 我今儿来一个病人说，徐大爷，你不是说我了吗？我说，我说你什么了？我那会儿就烦得睡不着觉的时候，我那闺女在那个屋里，人家抠抠小声聊天，到我这儿就听得一清二楚，都是我的脑仁里面，形容特地道，出神了， 嗯， 是吧？所以有的人是什么，他当身体已经受了贼风以后，外面有点风吹草动，他什么同气相求，他就开始和谐共振了，所以家里有内鬼才能招来外贼。所以他就哎，膝关节一疼，哟，明儿要变天了， 深刻深刻， 嗯， 深刻，天有八风，今有五风。 这个五风呢，就是说外面的气候变化会触动你五脏气机的变强或者变弱。 嗯， 这种变强或者变弱呢，就会产生一种不正常的气的流动，我们姑且称之为内风。 哦，所谓的内风实际上是这个 外风引起来的。 哦，它是外风引起来的。 哎，触动的。如果你不受它触动啊，健康人，你看范仲淹写《岳阳楼记》， 嗯， 这健康人叫不以物喜， 不 以己悲。这是个健康人， 嗯， 是吧？那不健康人什么样？ 嗯， 至若春和景明， 嗯， 看到那种一片春天美好的景象， 嗯 啊，登斯楼也，洋洋洒洒，把酒临风，心情特别好， 嗯。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 嗯， 到那种这什么强倾急吹，浊浪排空的时候，是吗？ 嗯， 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感激而悲者也。天气的变化居然让你心情都变化了，说明什么？病得不轻。 所以那些很敏感的人啊，其实都是病态的。 病态。 嗯。 真正修炼就是得道的人那种敏感是什么？开始出神放，就是心气心门打开时候可以出神，一看外面不对劲，啪收回来了，开放自如。那种极其敏感人就是老放出去收不回来。 哦，就当官则官。 对，当官则官。 我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待会儿回来之后跟你好好汇报一下。 好， 嗯。 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啊。 厚朴中医学堂的徐文兵老师，我替你说吧。 您来我这话都说，您给我留句话说行不行？ 抢话头、 嗯、不是。哎，你知道这两天我发生一个事儿， 嗯， 就郭老师给我吃了一些药以后啊， 郭生白老师， 对，郭生白老师、 啊、非常敬仰这位老师，嗯， 他说你吃了这个药是晚上睡得好，结果呢到11点钟的时候啊，那天晚上我们吃宵夜，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啪嗒一下就跟自己关了一样， 嗯， 就还睁着眼睛，但其实已经睡着了， 其实已经神儿收回去了。 对，这种我就呼应您刚才说的这个东西。 对，我们管这个叫神机。 哦，是吗？ 气机、病机、神机，它 真有 什么叫机啊？我们那个打手枪那个叫扳机，对不对？啪一扣，子弹出去了。另外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 嗯、 就是说天有八风。 嗯， 其实呢在林书有一篇专门就更详细论述这个八风， 嗯， 这个篇门叫林书叫九宫八风，大家有空可以就是作为延伸阅读去看一看、哦啊、 九宫八风哪篇、啊、 九宫八风篇，他在里面说到了各种风不但它带来的信息和能量不同， 嗯， 另外呢古人还给每个风都起了八个不同的名儿， 每个风还起八个不同的名， 对，我给你说一下啊， 啊， 风从这边来 啊， 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谋是谋士的谋，参谋的谋。 嗯， 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我们就那个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哦、你看南方来叫风叫什么？弱风。西方来风叫刚风。 哦， 哪个主生，哪个主死，知道了吗？ 对。 人啊，婴儿的身体是很弱很柔，有弹性的。 嗯， 人一死了就刚了硬了 啊、 哦。所以我老反对儒家一句话叫必立千人，无欲则刚啊。我说你就刚吧， 嗯， 刚吧。 所以很多很刚烈的人其实很可怜、 啊、很可怜，很扭曲，很拧巴。 嗯、 啊、我最近老看一些病人，就是什么心如铁石 啊， 经络都是那种不通，然后呢肌肉都变成那种坚硬，我们叫死肉了。 对， 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澳大利亚流行一种什么暴力按摩 啊、哦？ 为什么呢？就说你中国人到澳大利亚学按摩，你不要学任何经络输穴，你上就打，就用暴力，用狠劲儿给他们揉吧。他们发现澳大利亚出现了一帮年轻人， 嗯， 肌肉就是硬的跟石头一样，又冷又硬。这种人你给他什么用柔劲儿啊，去这种滚法呀、按法、推法、拿法都上不进去，就暴力。这帮孩子都是什么？就是新一代喝碳酸冰镇饮料长大的孩子。 嗯， 然后再去那种着风吹冷吹空调，最后把自己肌肉都闹得成死肉。所以这种人啊，你一般的按摩他没感觉，必须暴力以后他才能触动他。所以这都是已经是病人、 嗯、 所以再给大家接着说啊。 嗯。 风从西北方来叫折风。 哪个折？ 折杀我也，打折的折 啊、 哦。然后风从北方来叫大刚风。 刚风和大刚风， 大刚风，西方叫、 嗯、刚风嘛， 刚风。风从东北方来，凶，凶风。 哪个凶？ 凶极的凶。 哦， 风从东方来叫婴儿风，东方 婴儿。 哎，你看这就开始有生了。风从东南方来，还是叫什么弱风？刚才说那个南方来叫大弱风。 嗯 啊，从那个东南方来叫弱风，所以呢，每个名字都赋予了道家给予它的含义。你从它的名字里面你就知道你去迎接啥风。 嗯， 下面呢，我们就接着按这个《黄帝内经》的这个讲，就是说今有五风，这是皇帝问的，问岐伯说：“天有八风，今有五风，何谓？到底是说啥呢？” 点概念。嗯 啊，岐伯曰。八风发邪，以为金风，这就是我说的。 嗯， 八风如果侵入到你的身体以后呢，就会触动起你五脏的经络的那种气机，产生一种不正常的流动，这就引起叫内风了。我们经常说风这个东西啊，中医把它定为叫六淫之首。淫是那个淫乱的淫， 嗯， 但是这个淫在古代是指过分的意思。 对 啊，当 淫雨霏霏嘛， 啊，淫雨霏霏是过分的意思。所以风我们称之为风为百病之长。 嗯， 你得什么病最早受风了。 嗯， 受风了是吧，虚邪贼风。这种风到底是怎么让你得病呢？就是说风它就像一个把门，把你的门户先开一条缝。 嗯， 然后其他那些湿邪啊、燥邪啊、什么暑邪啊、寒邪跟着这个风。跟风，我们经常说， 对， 跟风就进来了，所以风是打开我们门户的第一个邪气。 就很多人不觉得，只是叫就因为吹一下，好，想不到它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对我们的内脏好的影响， 触动你的内脏。 嗯， 我的那个邢一泉老师马老师给我讲过这么一个例子， 对， 就是说吹风不但把人吹死的，很多人不相信。在他那个年代，马老师那个年代，他就是差不多属于是文革后期，他们在工厂、 嗯、 那会儿还没有空调。 嗯， 夏天怎么就去那个降温呢？就是说那会儿不是防空洞吗？ 对， 挖防空洞，他就用一台，那工厂就用一台那个鼓风机、啊、 对， 把防空洞底下那个湿冷的空气抽上来。 嗯， 然后就吹到车间里面，等于就降温了。以前我们最早坐北京的地铁的时候啊，都不用空调，因为那会儿地铁刚挖好， 嗯， 就属于地下，所以到地铁下面很清凉。结果呢，他这个鼓风机往上吹，有个小伙子身体很棒，他觉得还不解气，他就站在那个风口，就是那个从防空洞下抽上的这个风就去吹，结果吹完以后第二天就发烧感冒，最后就不治而死。 就活活被风吹死，这都是例子。你要说是研究是细菌还是病毒，我说告诉你，有比细菌和病毒更细微更看不见的东西会导致人死，那就是什么、 嗯、 我们讲的这种气，风气、湿气、寒气、燥气导致人疾病。 所以风气，从外面的风气会影响到内部风气， 对、 啊、身体内的风气的改变，是吧？ 哎，对了、 嗯、 所以你看岐伯说八风发邪啊，以为金风， 嗯， 然后 触五脏， 触及到你的五脏了， 嗯， 什么叫触及五脏了？我们体表叫表， 对， 脏叫里， 对， 表和里之间还有什么？ 腠理嘛， 还有腑嘛， 对， 就是我们讲，首先皮肤表面我们叫皮， 对， 皮下面有脂肪，我们叫腑，就是那个皮肤的腑， 对， 然后再往里走还有什么？鸡和肉， 肉 啊，还有筋 啊， 还有血脉，还有骨，还有髓， 对， 如果这个风。就是说你门户大开或者受的那个风特别强的话，最后这个外邪居然会触动你的内脏。这个脏是什么？藏于里面最深处的东西，所以这就会引起这种很严重的病。 嗯， 然后他就说邪风就会导致你发病。 对， 嗯， 邪气发病，所谓得四时之盛者， 这句话呢，下面这段话呢，大家可以先把它咔掉啊。这句话是个错解，其实这句话本身是在就我们将来要学叫六节藏象论里面的一段话。 哦， 它也错接到这个错简嘛，就是别的卷上掉下一根竹简，它给接到这儿了。 哦， 所以它有点前后不搭意啊。所以这句话呢，这一段话大家可以放下去，等我们讲六节藏象论的时候再讲。 它一直到哪儿呢？ 就是到这个四时之盛。 哦，这一段先不讲， 是吧？这段竹简，咱们就把它挪到后面去讲。 古代人也不容易哈， 现代人更不容易，看到对接拼份错了的书，还试图理解这它的到底啥意思 啊？ 没啥意思，解错了。 东风生于春啊， 这就是详细岐伯详细论述各种不同的风是怎么触动你的五脏的，会导致出什么的病？ 对。就是东风生于春，病在肝。 所以这种东边来的风，往往它是什么？春季居多。 对 啊，我们也说了，冬至那天也会刮一阵儿，但是那个不长、 嗯、 啊。经常的东风往往是生发于春天， 嗯， 从东边刮过来。但是呢，这种风如果太剧烈的话，会引起什么问题？ 肝病。 不是引起肝病啊，我们说肝病。那么我们说什么肝病？中医一看是一个病，首先要辨什么？阴阳表里虚实寒热， 对， 是吧？你笼统说肝病，那它是肝虚还是肝实啊？ 是不是应该肝实啊？ 就说鼓舞嘛，东风起来了、 啊、 会把肝气生发起来， 对、 啊，就会让它肝的阳气 太过 、 嗯、 肝火过旺啊，或者我们说让它 肝炎， 哎，实性的成分居多，所以春天往往是爆发肝炎的时候啊，或者是红眼病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脑出血的时候。 哎，这个那一年上海的肝炎是不是就春天发的？ 对， 哦， 嗯， 哎，那为什么就是说要红眼病呢？因为目开肝开窍于目 啊，肝开窍于目啊，包括很多的眼睛的病都是跟肝有关的。我们还见过，你们可能没见过，我们叫一种病叫眼球震颤。我们经常说定睛一看，是吧？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定睛一看，但是有些人那个眼睛是定不住的，他眼睛在颤。 我知道眼皮会颤， 哎，眼球会颤。 哎呦， 这都是风。 那为什么会有刚才讲的还有个头是吧？ 对， 为什么头呢？又头又会痛是什么原因呢？ 怒发冲冠，肝气一动，肝这个经络很有意思，它起在大脚趾， 嗯， 然后沿着这个大腿小腿的内侧往上走，环绕阴气，就环绕生殖器， 嗯， 然后就潜行到这个肚子里面。 对 啊，潜行到肚子里面，它会连接到女性的卵巢， 嗯， 然后呢当它达到胸腔时候呢，又流露出两个穴，一个叫章门，一个叫期门， 嗯、 啊、这都是门， 嗯 啊，最后呢还在里面潜行，最后直冲到颠顶到百会。所以肝经这个是从脚一直冲到头， 嗯， 正常呢我们说啊，肝气从底下哎往上走，如果肝气太过了，那就 冲出来了， 绝对就是气冲牛斗，怒发冲冠。所以很多脑溢血的人发病啊，就是一怒冲 就是一怒为红颜，呱一下就起来了。所以这个肝气为什么说病在头呢？就是说当外界的这个东风起来，鼓舞起你的这种肝胆之气的话，你会出现在头重脚轻这种病症。 所以说这个是主顶天立地，也是道理的。 嗯， 对吧？ 对啊，头重脚轻，脚踩棉花也有道理的，上实下虚啊。 哦， 很多高血压症都是这样，脑袋面红耳赤，眼睛充血，但是呢腰腿都是发飘发热。 这主要是因为阳气上浮， 阳气往上冲啊。 哦， 对，阳气上浮。 哦，这就是那个李老常常讲过这个阳气上浮的症状。 对，所以碰到这种病的话，你赶紧就是要去帮他收敛，要我们叫收敛。 怎么收敛呢？ 用一些特别叫金石芥类药，就是用一些特别沉重、质地沉重的药啊，龙骨啊、牡蛎啊、带赭石啊，或者用磁石啊、贝壳、石决明，这些药都是有一种沉潜下行的力量。 沉香行不行？ 沉香也行。 我只是一口一问哦。 哎哎哎，对对对，有。 哎，那这个用金鸡独立行不行啊？就你站着的时候，你可以。 这种人头重脚轻，两条腿着地还站不稳，还得拄个拐杖，你让人金鸡独立。 那反过来从技术上来说，倒立行不行？ 不行， 不行啊！ 你说这些方法都属于遏制法。 哦， 就是说直指死地 而后生的那种，是吧？ 往往是被你们直指死地而死，生的几率很小。 阿弥陀佛，好了，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回来到《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许文斌老师一起来分享《金匮真言论》。刚才讲到东风生于春，病在肝， 病在肝，然后呢， 书在景象。 哎， 书这个字很有意思哈， 很有意思 啊！这个字呢，不知道的人以为念鱼哈， 哎， 愉快的鱼的右边， 愉快的鱼的右边。 对， 这个书我解释过了，它本身那个原来的文字就是射精的那种状态， 对， 它上面是个三角，底下是个肉，然后呢底下是水，所以它发两个音，一个是通神了，愉悦了， 嗯， 鱼了， 嗯。 另外呢，我们说你在传输、运输你的精子。 嗯， 所以他发输送的那个意思 哦 啊，所以在这儿呢，就是说，当这个肝气往上顶的时候，它的气会从哪儿冒出来？ 哦， 就是它有一个好像个小烟囱一样。中国这个我们中医啊，也以后要学针灸呢，我们有一个叫背腧穴。什么叫背腧穴？就是说五脏六腑在体内你看不见，但是它那个气啊，在前胸和后背。或者在胸腹部和后背都有一个小口， 就大地的火山口。 哎哎，真的啊，你这个理解非常好。哎，他在那儿冒气，所以他把在后背上的这些穴叫什么？背腧穴 啊， 后背的背 啊， 腧就是这个姓这个愉快的愉的这一半。很多人自学中医就说背腧穴 啊， 我一看好，自学成才，那就是运输的输，就是说五脏腑的精气，它的气。从这儿输布到体表，意思就是说，当你触动这个腧穴的时候，你也能触动哪？触动它里面的脏腑。 哦， 在胸腹部它也有代表穴，它叫募穴。 哪个募？ 募捐的募。 啊、哦， 募捐募集，募是什么？聚集到聚集到一块的意思。在胸腹部也有代表穴，所以我经常跟人说针灸，我说你们学针灸，我们有361个穴位，你们认为最关键的穴是什么呢？我说我们砍掉胳膊腿人还能活，但没有这个腔子人就活不了。 对， 所以这个腹目穴和背腧穴更有诊断和治疗意义。所以说肝气它受了春天东风的鼓舞以后，它容易什么往上走，那它这个肝气从哪儿冒出来，你怎么从它给它打开个口，让它肝气给它泄掉，让它冒走，别往你脑子里面冲，别让你闹的高血压、脑出血、脑溢血。它叫输在静象， 就是后面这个部分， 静象 镜像不一样吗？ 镜像不一样啊！上次我们最早说那个鹅，你背错了啊？ 对啊，不是 曲项朝天歌，不是曲径朝天歌， 曲项，对对对， 项是后脖子， 对， 径是前脖子。 哦， 啊，我们现在老说颈椎病，其实应该念项椎病。 对对对， 你发现没有？这个 项羽吗？ 哎， 能继续？ 这个你发现没有？这个性情耿直的人， 对， 愚怒的人 啊， 往往有个特点。 就背上很厚吗？就是颈的后面吗？ 杠头 啊， 僵脖子。 哦， 他这个脖子这上面这个胸锁乳头肌啊、斜方肌啊，就是我们说解剖这些肌肉， 哦， 都是硬的。 哦，所以 北京话就是说这些人都轴。 话说的就这个东西。 哎，就是说他这个脖子是硬的。 嗯， 古代有一个人最有名，他叫强项令，就是他向皇帝谏言啊，说我提个意见，对的，皇帝不同意。皇帝说你认个错吧，就是让人摁着他的头让他认错，他就梗着脖子他就不认错。最后那个皇帝自个儿找个台阶下说啊，你就是个强项令，强是那个坚强的强， 对， 就是说你的脖子是不软的。 嗯， 所以我们看到，我临床中看到很多人就是脾气啊比较倔， 嗯， 不容易这个拐弯， 嗯 啊，不容易这个 缺乏弹性啊， 缺乏弹性 啊。 啊，这种人都是什么肝气郁的比较厉害。 嗯，通常也不是长得很胖，我估计。 不柔和。 不柔和是吧？ 不柔和。 木型人格。 哎，所以这种人呢，他会把他的肝，你通过把他的脖子给他柔软了。 嗯。 就能缓解他东风对他身体带来的这个伤害。所以你看我们气的什么脸红脖子粗。 有道理，有道理。 夸一下，这脖子就粗起来了。 嗯， 你看那斗鸡，见过斗鸡没？ 斗鸡它那个毛都立起来了， 这脖子上的毛全炸起来了，这也动了肝气。 真是有道理， 就 是 有 道理啊！ 所以我们说，平常啊，大家要注重自己这个脖子的保健。 嗯， 从女士美容来讲，你脸上抹的再刮，拉皮做的太好，你遮不住的是什么？脖子上那些皱纹， 哦， 是吧？一圈一圈，一道一道的，很多我看很多人都是围个小围巾遮一下，其实说明什么？肝气弱。还有一些人什么？现在是颈椎病的人啊，脖子那肌肉死硬死硬，老是对这个电脑，要不就伏案工作，把自己那个脖子闹得很僵。当你脖子僵了以后，相反也会影响到你的性格。 嗯， 是吧？你的性格那么不拐弯，会让你脖子僵。当你把自己人为的把脖子闹僵以后，你就开始犯轴了。 这叫阴阳互根。 哎，就是互为因果。 对， 啊，身心是互相影响。 对对对，嗯。说到此处的时候呢，在结束之前呢，我想起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事情。前段时间呢，那个我呢去吃那个虫草炖鸭， 嗯， 啊，有个高人呢，他怎么炖鸭，你知道吧？ 不知道。 他把那个虫草啊， 嗯， 就像按钉一样。在背上啊，这个鸭子的背上戳一溜，你知道吗？告诉我说， 不会是在鸭子督脉上戳一溜， 就在督脉上戳一溜，然后呢，尤其是颈项这个项这个部分插上。 嗯， 他说呢，这样的话呢，这个虫草呢才能吸收来自于鸭子的真气。 嗯，有这个，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有，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那个武汉传过来吃这个鸭脖子 啊， 是吧？还有现在也有人在烤这个鸡脖子。 对， 这个为什么说那儿的肉好吃呢？这个鸟啊经常是停下来就左顾右盼 啊， 这个鸭子还习惯就回头 顾左而言他， 回头把自己那个尾巴上皮脂腺分泌的油哎叼过来均匀的涂在自己的这个羽毛上，这样它就水禽嘛，它又不沾水。 对， 所以它那个脖子上的肉是活肉 啊， 气血流通特别好。你要为什么啃那儿肉有味儿，给你个鸡胸脯啃就没味儿了，那儿的肉不经常动。 对，经常动呢，它就是比较吸收的好，这个入味儿，有个卤水什么的吸进去， 气血通畅。 对， 那属于气脉畅通的地儿。 对， 所以你说也入味儿。 对， 气脉不通的地儿吃起来柴。 对，而且尤其是他们自己没有那么强烈的自我的意识形态，所以他没有那么轴， 对 吧？没有那么轴呢，那脖子就软， 哎，对对对对， 软了之后呢就比较好，是吧？ 最好吃，嗯。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呢在讲到这个颈项这个问题啊，现在很多人呢都有这个各种颈椎病啊。 嗯， 颈椎病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嗯、 大家别以为这个颈椎病就是脖子的事儿。 对。 啊我的临床经验很多人颈椎病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后脖子硬。 对。 或者叫象椎病本身就有很严重的内脏的问题。这些人啊你看你当你埋头就梗着个脖子在看一件东西的时候你的心口窝那儿就是窝着的。 对。 是吧这些人往往就是有这个颈椎病的人都有很严重的胃病。 嗯， 很多人就在那儿揉脖子，我从来不跟人揉脖子，我先给他调他的肠胃的功能。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这肝气发出去那儿，所以肝太强也会 肝太强， 木太固克土， 就把脾胃给制住了。 对， 所以这个颈椎病啊，一定不要颈椎僵了就治颈椎，你得从肝上找原因，你得从脾胃上找原因，是吧？ 嗯、 另外呢，颈椎病我最反对的就是什么？现在去做按摩就扳脖子 啪啪啪 听那嘎啦一声追求那种病态的快感还有就是做牵引 嗯， 你知道为什么做牵引这个健康的人啊他这个肌肉是有弹性的当你那些颈椎它的生理弯曲出现了一些变化或者是那种颈椎的小关节出现小紊乱的时候它在你这个转头顾盼的过程中吧它有一个调节嘎巴一下它就复位了可是得颈椎病的人都是什么人肌肉僵死的人肌肉僵死以后他就失去了对这个椎体的这种固定作用或者是这种复位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弹性的情况下你还给他强制做什么牵引去扳脖子我告诉你这是伤害自己的所以得了颈椎病先要治自己的消化系统的问题治内脏然后呢用一种找一个好的按摩大夫或者扎针的大夫轻柔的办法慢慢把你后脖梗上那些死肉给它弄活了慢慢变得温度提高有弹性了然后再去扳紧 哎，我问一个我的体验问题哈，就我脖子后面这个地方呢、 嗯、 有一小坨小硬块是什么东西啊 大椎吧大椎下面有一般人都有 都有吗 都有 哦。 另外吧古代人你知道为什么竖体排版 看书是吧 看书为什么竖体排版 点头是吧 点头称是 嗯 我们现在竖体排版的时候你的这个颈椎啊就是上下活动是吧 对 而且你点头称是就让你觉得哎古人说的对我们现在都变成横排版了所以这 No 以外呢对吧对这个颈椎啊它这个生理的这种弯曲啊就受影响 嗯 真正就老点头的人或者是老仰望星空的人他能保持他那个颈椎的那个生理弯曲我们现在很多人都除了脖子硬以外啊颈椎生理弯曲消失变成直脖子是杠头了一根筋 啊所以嘛在中国说可以说不嘛中国不高兴嘛全是原因 摸摸他们的脖子很硬摸摸他们的生理弯曲没了 是的好了感谢啊徐老师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